早上好，很高兴在美好的周六的早晨，你依然在锁定收听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跟你一起听好听的歌。通常情况下，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你都会怎样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呢？可能是在家宅着，好好的休息一下，打打游戏，看看书，喝喝茶，也可能是出去逛街，吃饭，看电影，跟好朋友说说笑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度过方式，或者说去看一下长辈，看一下亲人朋友。不过不得不说，有的朋友不是周六日来休息，而是一个月可以自由支配几天的休息时间，很多人是这样吧。不管是怎样，工作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充实一点、忙碌一点是很好的，当然休息的时间也要好好的安排一下，用自己的方式。好了，不说了，在这里听歌的方式来放松。这是一首《大家来恋爱》，来自孔令奇、刘若英、石怀玉。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什么呀，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有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是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

难免的差错，来不及讲的开完的对不起，会变成抽出方向的星座。遇见了没有地图的迷宫，要乱入圈又回到了起点，就算是恐惧不止一点点，要完整自己千万不能哭，就出发进攻，就不要惶恐，去发现雨过天晴的专注，每次要撑不下去，撑不住气，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只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从前是不曾走过的路口，和等待着被记载的相拥，打开了门外太冷的空气，我需要一个勇敢的笑容，有时候跌跌撞撞向前走，总是会发现难免的差错，来不及讲的开完的对不起，会变成指出方向的星座。遇见了没有地图的迷宫，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就算是恐惧不止一点点，要稳住自己千万不能哭，就出发进攻，就不要惶恐，去发现雨过天晴的专注，每次要撑不下去，撑不住气，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只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放弃。出发进攻，就不要惶恐，去发现雨过天晴的专注，每次要撑不下去，撑不住气，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只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 讲一点关于星座的东西。十二最厉害的四大星座，选出来的是天蝎座、摩羯座、狮子座还有白羊座。为什么呢？这样说的哈，古往今来无数伟人、企业家、艺术家等名人多出自这四个星座。还说啊，美国富豪当中呢，有四分之一集中在摩羯座和天蝎座，董事长呢天蝎座最多，总经理级的管理阶层就是摩羯座最多。哎，你是这四个星座当中的其中一个吗？天蝎、摩羯、狮子座、白羊座，也不知道这个统计靠不靠谱，但是如果你恰好是这个星座，不妨信一信，你可以很棒，仅供娱乐哈。好了，这是我 的歌。分别这几次云集才学会飞行，夜空散满了星星，即刻会落地，我飞行，当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抓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 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醒。我不知道为什么狠下心，但是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醒。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但是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的事你不知道的事，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却爱得太用力。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

祝福吟唱口头。当你为我迷惑，找不到出路，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已干枯，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回不当初，也不能将自己救赎。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你怜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当我找到你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我给领悟写一百封情书，直到白发要听你温柔叙述。 携手周大申、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停留。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晨雾 题木已开启，别再忧愁。看日落夜深，看黎明黄昏，风儿吹过每个早晨。看日落夜深，看黎明黄昏，看不到你柔情的眼神，只听见永恒的潮声，迎向风中的早晨。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真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不回首，别再忧愁。我推开窗门，在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 喜欢这样的一句话，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一旦攒够了失望就要离开了，从此再也不见。友情是这样，爱情也是这样，没错，又是说的失望，这种攒够了就会离开的东西。其实对于工作也是这样的，攒够了失望才会选择辞职。做自己就好，不要亏待对你热情的人，也不要讨好一直对你冷漠的人，这样你也会不喜欢自己的。好了，在这里继续来听喜欢的歌。 Yesterday 很模糊，那时梦很美，留给他会让我想飞。 Saturday 迎着风，傍晚的海水，沙滩上看落日的我，也许会有人爱我，可惜是也不太懂，那几年的爱呀，要不要放下？该忘了他吗？爱他的心情，月亮最好变成伊丽莎，难以实现的梦吗？还在风里飘吗？要成一个谜，也许当成谜底，对吗？我问了就回忆，他却不说话。Yesterday 是条路，多长的距离，我已忘了。 前的想法，努力记住他们美好的心情，给那最后的证明，丽莎给实现的梦们还在风里飘满，要证明给你，也许要证明给你，对吗？我问了好久，时间在风中说话，对吧？我不再问了，失踪在风里的他。 你是什么？让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又来折磨。会不会剪去欢乐的回忆，照亮我力气，拉城市玻璃，芳草无尽，曾经想看了不明，如今荒芜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古怪的脾气，离别也去，你执迷的犹豫，幻想清醒我孤独的身影，当淋雨的细看不是花絮，是点点泪滴。在现实的光海里，低头想找你，却只剩倒影。我试着骗自己，又酸也有趣，只是想起了，再无人聆听，不能回去。不愿你舍弃我的不甘心，乱哄的情绪我自言自语，夕阳无尽再看只会更伤心，该死的怀疑。 七进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安全话题是如何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和义务。

说到希望吗？你说过的话，记忆中早已变沙哑，数着大街的头发，你说再见分岔。我多想迎接你回家，紧紧相拥窒息也不怕，我燃起无天旋，你转心躲在闪烁，眼睛不想眨，可你还是会不了家，房子已长满世界，却像那断了电的旋转木马。 我们都不

一段的路就会一生无力，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如果没好好的身体，你我怎能有缘在一起？外面的风和雨，你不是问题。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孤独，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住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力，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最近呢，流行这样的一张照片，桌子上放着一个盘子，非常大的一条鱼，然后呢，这个桌子面前坐着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对比一看呢，这只鱼可比这只猫大多了，然后这只猫呢就是很无奈很发愣的表情。这样的一张图片配的是这样的一段话，如果自己不够强大，再喜欢的东西放在你面前也无能为力，只能这样乖乖的看着，这就叫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鱼改成了钓鱼的鱼，很形象不是吗？先让自己变得够强大，当机会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尽情的发挥，得到你想要的，加油。 OK， 继续来听歌。 我的心忽然又火了，从再见到你的那一刻，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激动，只是在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想聊的故事太长了，反而就都沉默的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能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当的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梦成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都沉默的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的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过得更好。我用寂寞来惩罚我，看着你走过，要什么当时不说，怎可能有你倾听我轻轻的转折，那是种告解以后让人想哭的快乐。嘿呀，

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15033 17701115033。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程，吉祥和田玉福袋银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你在人群，你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吗？其实富有是可以有很多概念的，比如说拥有很多好朋友，拥有很多爱你的人，或者只是在这里听歌的时候发现你会唱很多首，你知道很多歌词，你喜欢的歌很多，这也是一种富有。看到有人说，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一种富有。每个人对富有的概念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你来说什么样才算是富有呢？你是一个富有的人吗？好了，在这里送给你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觉得对于音乐你是富有的。 因为年纪大了一点，脸皮就可以厚一些，遇到喜欢的你时，想不到仍然逃得远远。你好像对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笑起来好可爱，发现又是我喜欢的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我是白痴，是呆子，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是王子，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的字，错过你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会错过幸福的

首歌叫做《温柔的拒绝》，来自柯以敏。当你在拒绝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应该听过无数的道理，就是关于要懂得拒绝，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逞强啊，什么事情都要迁就别人，到头来可能不但为难自己，还会把事情搞砸。当然我这里指的主要就是帮忙这件事情，能帮就帮，不能帮的情况下还是要学会拒绝的，可以直接说出来，很抱歉，实在没有办法。这样你会发现懂得拒绝会轻松很多，不会带来没有必要的心理压力。好了，不说了，最好是不要拒绝这里的好歌曲。接下来阿杜的一首他一定很爱你，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听歌，再见啦。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别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你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还自己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 孤单不留下，他还 多少都在意，爱就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